啥的，我们咱们家长的特别最关注咱们座椅的就是质量。第一件事是关心质量，51.8%的家长都关注它的质量。其次呢，就会关注它是否有通过相关的认证。 嗯。 然后呢，然后再次才是价格，价格的跑已经是第三位了。 嗯。 然后其次呢，再是最后是品牌。 嗯。 家长呢很关心的它的质量和它的权威认证。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不去购买， 嗯， 是吧？ 对， 这个不去购买的人群当中，你们有没有做过调查？类似他们不去买的理由有吗？ 好，我们也做了，我们在2014年呢，我们是在北京市呢六个区县的幼儿园，总共调查了2500余名有车家庭的父母。 嗯， 啊，我们也发现啊，咱们不购买安全座椅的原因呢，其实排在第一位的。占6.1%呢，就是觉得孩子的乘车距离少，乘车机会少， 嗯， 距离短， 就是 车速也慢，大部分时间呢在室内开呢，速度也不快，然后呢，觉得呢父母抱着呀，孩子家长抱着就可以了， 嗯， 没有必要用安全座椅， 嗯， 这是最关键的。另外其次一点呢，第二点呢就是觉得安全座椅呢安装麻烦， 嗯 啊这东西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呢质量呢不太可靠，因为现在这。安全座椅呢价格呢有低有高，从几百块钱呢到2-3千，然后呢牌子又更多了，然后那个厂家也特别多，也不知道该买哪一个，然后也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认证。 嗯、 另外一块呢，第四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安全座椅呢太占用空间了、 嗯、占地儿是吧？上节目之前我们也想说，就是我们的安全座椅放在后排的时候，后排最多坐两个人是吧？ 很紧张，咱们这个车呢现在要坐的人挺多的， 嗯， 如果说把孩子抱起来的话，在后面可以坐三个大人，如果把孩子放在个座椅的话，顶多两个大人。 是，所以你看哈，这个不买安全座椅的人其实更多的就是觉得它麻烦， 嗯 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侥幸的心理，对吧？就是说哎呀，我就上班这一会儿，我带孩子去趟公园，现在北京堵车堵得这么严重，他能到什么情况？不至于是吧？啊，其实我们真的有过各种各样的数据，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大家可以在网上随便搜，时速超过40，基本上你是抱不住孩子。 对， 嗯， 时速超过40的话，如果像咱们一般，咱们2岁的孩子的话，就是20公斤， 嗯， 或者他20公斤到30公斤，他时速到50公里的话，就50公里每小时的话，他的那个冲击力会。撞击的时候会增长30倍， 30倍啊， 对，30倍，也就是说咱们大概一个30公斤的孩子呢，到时候就是他当时瞬间的冲击力呢就是1吨的重量、 嗯、1吨呢、啊、 所以说咱们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是男性也抱不住一个1吨的一个冲击力， 我、啊、天哪，那是肯定抱不住的，所以你看有很多侥幸的都是不知道这个 是 这个严重程度啊，时速50公里，那 很平常一个速度， 很平常一个速度。这个比如说在北京二环路上，如果大家车速很好的话，开80， 嗯， 那就相当相当危险了。 对，但是速度要是增长1倍，它的能量要增长4倍。 哦，速度增长1倍，能量是4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北京的高速路上开到100，时速100公里的话，也就是说您一个30斤重的， 嗯 啊，这个孩子30公斤， 30公斤 重的孩子，现在就是4吨的， 对，4吨 冲击力是吧？ 对。 那是任何人都抱不住， 抱不住 啊！ 再说另外一个呢，咱们即使咱们家长在，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 嗯， 算20公里吧，咱家长说能、 嗯， 我们能抱住，但是呢，由于孩子呢是在家长的前部， 嗯， 家长呢会在冲撞的时候呢，会家长会身体往前倾，碰到后排的座位，或者说前排座位， 嗯， 或者说是到前挡风玻璃，孩子就相当于一个肉垫夹到了咱们这个座椅 和是 大人之间， 嗯， 容易把孩子的头部受伤， 嗯， 孩子在车祸中。最受伤最多就是头部， 头部是吧？所以您看，这个安全座椅非常的重要。其实是这样啊，就是目前来看，车内的，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们有安全带，它的安全带的使用是有标准的。 对， 比如说身高得大于1.4米是吧？体重是 36公斤 啊，36公斤以上你才能使。 嗯、 像这个几岁上幼儿园的孩子这肯定是不行。然后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你看刚1.1米、1.2米这个。不至于也能使吧，是吧？其实也是起不到安全作用。 对， 嗯， 咱们这个安全带呢是为成人设计的。 嗯， 咱们小孩呢，咱们身高不够，咱们像大人的话，咱们坐完座位上的安全带是从肩部过去的。 嗯， 咱们小孩身高不够呢，它是从颈部过去的。 嗯， 在发生紧急制动的时候呢，会容易勒伤脖子。 对啊，就是 直接就锁喉了哈，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危险。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的齐坤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话题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这种看法，或者您买不买安全座椅，买了之后使不使，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短信交流平台是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刚才您也是分析了很多原因哈，就是买不买，就是大家的这个理由还是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啊，还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行，我买，买了之后发现没怎么使哈。 对， 有的时候哎呀出门行行，让妈抱着吧。你知道，因为我们家孩子还算乖，打小呢他就坐这安全座椅，我往上放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你得跟他不断的说，尽管孩子可能还不太说话，你就得跟他讲，你看你有自己的座位啊，你多好啊，你看你这是专属于你的，就你得跟他讲这些道理。 是， 但是有些孩子他你讲完了讲不通，他可能更习惯用妈妈抱着。对，就是没买完之后没用安全座椅，这现象是不是也挺普遍的？ 通过我们调查，大概是咱们北京市的城区安全座椅的拥有率呢，就是每百户拥有率呢，是46.3把， 不到一半， 31把。但是呢，这即使家里有座椅啊，有一半的座椅都在闲置中。 闲置中， 就说咱们的实际使用率呢，就比如27.8%，郊区呢是16.2%，就是说就是一半的，基本上50%左右的座椅呢就在家放着，没有用。 哎呀，所以这个确实是 挺浪费的， 挺浪费的事情哈。那这个为什么大家买了之后不用呢？ 就是我们调查呢，就是第一位原因，超过80%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不愿意做。 孩子不愿意做啊，这个有的时候就顺着孩子了啊，就是你不能说惯着，就孩子一哭一闹，那家长抱抱吧，就抱抱吧啊。 就咱我们孩子也是，我们孩子还有点晕车 啊， 更不可能让他一个人捆到那里，让他这样难受。 那你想过没想过刚才说的那些危险的一些数据啊？这个你是怎么来做的？ 其实我们呢，就是在就是孩子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晕车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让他坐在座椅上坐着。但是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孩子确实晕车，那也没办法， 真没办法哈。 就是孩子晕车，他不舒服，他就会身体呢，他会倾斜，然后呢，他会有时候会吐呀什么的。我们也只能那时候会把他从座椅上卸下来，但是我们那时候呢，会尽可能的停车或者把车速减慢，不要在高速的情况下行驶。 是，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不断的一些技巧，培养孩子坐安全座椅的这种习惯， 对， 是吧？就是最大的问题，看来就是因为孩子拒绝， 对，孩子拒绝的比较多。 这个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来，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一种办法，你就是夸他，你说你做这个可帅了，你做这个可牛了，是吧？然后不断的来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能够让他听得懂的情况下，是吧？能够来使用安全座椅。哎呀，孩子不愿意坐，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可能性，就是真是特别近，比如说，哎，就这两步路，咱就甭坐了，就是孩子还没说呢，家长就先说了，是吧？这种现象也是有的。这种比如说，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近就一定能避免这种安全的这种隐患吗？ 我觉得不是， 不是吧？ 因为这个调查5公里以内的，咱们交通事故也是很多的。 5公里以内的是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千万不要啊，这个存在各种各样的侥幸， 对， 是吧？ 安全这个问题呢，不能疏忽大意。 来说说比如说我们要是坐安全座椅，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发现。常见的有些做的这个误区哈，乘车的误区。今天呢，正好也是齐坤来跟我们来分析分析，有一些误区可能您一时没觉得，但是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好的，就是咱们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家长抱着孩子乘车，这是最常见，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成一个缓冲物。 就是刚才你说的，中间就是一肉垫哈，两个一夹，结果孩子最倒霉。 最倒霉。 另 外一个呢，就是把孩子呢放到副驾驶。 这个好像这个 也很常见的。 挺常见的一件事情。 就是咱们那个，因为咱们副驾驶呢现在都有气囊，气囊呢在受到冲击后它会爆开。它的冲击力会非常高，因为孩子呢咱们上身比较矮，对于成人来说他受冲击的是胸部，对孩子来说他就是头面部。 就是孩子其实是脸先往前冲的， 对， 是吧？ 孩子比较低，正好冲的是还动冲着孩子的脸， 嗯， 所以说呢，咱们十二岁以下儿童呢，必须是坐到后排， 嗯。 另外一块呢，还比较常见到夏天了，就是有时候会家长偶尔出去外出一下，把孩子独自留到车内， 嗯， 很这种新闻上有报道，这种很容易在夏天车内的空气流通不好的话，从造成窒息， 嗯，这个确实也经常能听到， 新闻上能听到。另外一块呢，还有就是让孩子自己上下车，因为咱们这个车门啊，就是如果是孩子力气小推不到位， 嗯， 但车门会有一些回弹，容易把孩子就是夹住。另外一个呢，孩子开门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太清楚车门外的情况， 嗯， 也会出现一些事故。 这个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孩子大了，什么事都行，是吧？ 咱们孩子还是应该是多照顾一点。另外一块呢，就是把孩子让头呀伸出天窗呀，或者车窗呀，这种是、 嗯、 这个大家也比较清楚，就很容易有外来的异物碰见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车辆熄火以后，就有些车窗啊天窗会自动关闭。 嗯， 容易把孩子 夹伤， 对， 嗯， 还有一个，再说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上面堆一些装饰物， 啊、 嗯，我其实 毛绒玩具是吧？ 毛绒玩具还好点，就后边硬质的一些装饰物， 嗯， 就是万一有一些事故的时候，那些装饰物呢会碰到从前面冲到后面，容易砸伤孩子， 嗯， 要是轻质的毛绒玩具的还好点， 还好点是吧？但是它挡司机视线， 挡视线， 嗯， 然后再一块呢，就是咱们说孩子呢不要用成人安全带。然后对孩子说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要影响咱们大人的 注意，就是开车的注意力啊。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孩子在后边嘛， 对 啊，有的时候等个红灯，你回头 看看， 哎呀，越看越喜欢嘛。大家长都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看孩子一乐，一跟他说话，结果后边就听见喇叭响了。其实你是忽视了前方，车已经开始往前走了。当然了，这个停车的时候可能就是啊，还行。但是如果要是行驶过程当中，比如孩子哭闹，你回头的话，确实很危险，很危险。 那时候我建议还是大家是靠边停车， 靠边停车， 停下来看看孩子有什么问题。 嗯，那个安全座椅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就是会不会使？ 嗯， 有比如说你多大月龄，多大岁数？是朝前还是朝后，是能不能躺着，以至于不同的这个安全座椅他们的这个安全带到底绑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经验哈 啊 能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是按我国12年的国家标准啊，因为我们也有国家标准，按照分为了五类啊，就是通过不同的年龄和体重分为了五类，大概呢通过体形状来说呢，大概就是分四种啊，就是婴儿型，就像摇篮一样的， 摇篮一样， 对， 嗯， 然后是婴幼儿型，像安全带一样的，五点式安全带，像童车一样，五点式安全带正向了，五点式安全带通过双肩、腰部、还有裆部，五点式安全带给它扣住。再大一点呢，就是那种用车用安全带的，就是大龄儿童的，就用的车用安全带来成人安全带进行固定。 嗯， 然后再大一点，像小学的这种呢，就是用一种增高垫。 嗯， 因为孩子那时候身高已经差不多，就稍微欠一点了，就只用一个垫子， 嗯， 把孩子从低体位垫到高体位就行了。 嗯，这个可能得根据您的不同的年纪啊， 体重， 身高也是有关系的。 身高还是 次要的， 主要还是 体重哈， 体重是关键。 就是因为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速度和体重，是在交通的行驶过程当中的最关键的几个数据，是吧？ 对， 就 咱们能量是体重是。 很多人在买安全座椅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法，哎呀，你看，就照你这种说法哈，这都是钱呐，能不能买一个能使很长时间的？最好是一劳永逸。买一个基本能够从小一直使到大的这种安全座椅，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就想省钱， 对吧？你肯定买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网上先去对比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个是不太科学的一个想法， 对，可能是因为各个体重多少年龄孩子呢，他座椅呢会有相应的不同。另外一个也可以讲，座椅其实设计有大有小，体重大的时候自然要做成那个大系统设计的。到小的还是坐不进去。 嗯，对，网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宣传，能够伸缩，能够推拉，就是希望能够满足这部分朋友的一些需求啊。但是它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啊，这不可能，比如说你做一个小椅垫抬高一下体位的这种，和婴儿的那个，人不可能同时 是。小学生做的这种肯定不能， 对吧？ 婴儿这种他肯定是坐不进去。 是，所以我觉得咱们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哈，这个该换就得换啊，为了孩子的安全嘛。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也不能买，因为想换了，只想跟买裤子一样，直接买一个大号的。 对啊，买一大号的，先让孩子在里边。 那也不，因为咱们这个安全带呢，一定要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嗯， 如果说太松的话，是起不到作用，孩子在碰撞中容易 飞出去。 嗯，现在这个安全带是五点式的，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是吧？ 就是说对于婴幼儿来说， 嗯， 是五点式的更安全一些。 嗯，因为我看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技法，就是五点式的最多嘛。 五点式最多，就大概是9到18公斤的孩子就应该用这种五点式安全带。 嗯，而且呢，还我看到有一些前边有那种。这叫什么啊？像小桌子一样躺着那种护栏 是吧？ 也有那种， 也有这种 啊。这个 欧洲的好像比较多， 是吧？这个可能在买的时候您可以再选择一下啊。 现在各个厂商呢，它的设计也不太一样，它会根据国家标准呢，它会有一些巧妙的设计呢，会做一些年龄的体重的跨度会更大一点。 嗯，但是小孩，比如婴儿，很多时候要求是反向安装的，是吧？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咱们婴儿的那个。他的身体呢，先他坐不起来，这是 他坐不直， 坐不 起来啊，还软， 对，他所以说他只能躺着， 嗯， 能躺着呢，还有一个咱们正向的时候呢，他的咱们的不管是不是安全带啊，还是说是车用安全带和那个支带啊， 嗯， 都会有一个勒牵拉的作用，咱们特低龄的儿童，特别小的儿童呢，他身体也受不了这种冲击， 嗯， 所以他只能是平躺着，这样的话他的。没有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一种牵拉。 嗯，那比如说他躺着的时候头冲后不行吗？必须要反着吗？ 对，就是反向的， 必须要反着， 对，更稳定， 更稳定一些。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正面的碰撞，包括急刹车，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一旦急刹车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往前冲的， 冲的 啊。这个如果反着的话，可能对他的来说可能更安全一些，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所的齐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如何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我们也在这儿希望更多的父母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安全，因为北京的汽车的保有量非常高了， 嗯，而且都到550万辆， 对啊，550万辆，而且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可能都会就是有很多家庭是这样哈，自己两口的时候买不买车无所谓啊，这个一旦有小孩之前不行，一定得买了车，因为出去玩或者是你打疫苗或者等很多时候需要用车，这也确实是，所以买了车之后这安全意识是最关键的，对吧？刚才说了一些常见的一些乘车的误区，那么刚才还提到正确使用安全座椅也很重要，是吧？ 嗯， 买了之后您得会用，啊，这方面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哦，国家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还没买的话，咱们国家呢9月1号以后呢，就对国家对国儿童安全座椅实行了强制的3C 认证。 嗯， 到时候呢，大家就选择的时候就可以看看上面有没有那个3C 的标志。 嗯，这是强制认证。 强制认证， 因为 要开始实施。 我记得好像哪年315说过，有一些劣质的安全座椅它起不到保护 作用。 嗯，所以这可能强制安全的这种认证更好一些哈。 对，另外一块呢，就是咱们要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对车型的匹配。 嗯， 接口啊。还有孩子的体重啊，这种 这个接口很关键，就是如果您车里边我忘了那是 F 什么什么口，您记得吗？ 对对对 啊，就是它跟原来那个就是欧像大众啊一些欧版的车可能 和美国车 不太一样啊，这个有的时候您买完了之后这个哎呀没这个口你还使不了，你只能使这个成人的安全带绕在里边绕了好几下，然后卡扣卡完了之后才能够保证的，所以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方面。 对，还有一个我建议大家就是买的时候让孩子去 试试， 因为这东西啊跟买家具一样， 嗯， 得先体验一下，因为这东西是其实是孩子的专属宝座， 嗯， 让孩子试试，如果说孩子不喜欢呢，他的后期得就不愿意用， 嗯， 如果他喜欢呢，可能他的承受用力更高一些， 嗯，这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还好 点，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的就是座椅的安全带呢一定要调节的合适，因为咱们孩子的随着季节呢，咱们衣服得有厚有薄， 嗯， 咱们的安全带呢也得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调整， 嗯， 就保证了大概的松紧和是有良质的一个宽松度就行。 嗯，就是在冬天你的这个宽松度和夏天呢不一太一样，是吧？嗯， 到时候如果说同一个标准的话，在夏冬天的话觉得特别崩的话，孩子也不太舒服。 是是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法规哈。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能够出台法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朝一日真的。强制所有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只要你达不到这个标准，必须使用儿童座椅。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观念上特别重要。因为我身边有太多，有的时候你聊天，包括你去超市，大家下地库哈，看着小孩那么小，不系安全座椅，然后不坐安全座椅，有车里边没有安全座椅，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侥幸心理，是吧？认为他可有可无。但是今天正好齐坤来了，也跟我们说了一些数据。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哈，我们千万不要省这点钱，而且即使您花了钱 也不能图省事儿哈，就不做。这个可能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比如说类似很简单的像追尾事故，车里边 对 吧， 对， 车里边有小孩，您去追了别人，这个孩子却非常危险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出台法规，能够在这方面强制的让一些爸爸妈妈重视到孩子这个安全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跟齐坤来聊了聊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些话题。正好呢，今天我们也是通过短信平台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了互动。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对于安全座椅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手机尾号是1219的听众朋友说，很多人都不买安全座椅，认为这个可有可无，其实真的很危险哈。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共识。还有一位朋友1330说，我们家有安全座椅，我们家儿子4岁，他就特别不爱坐，打小就没这个习惯，这个也确实比较头疼，该怎么办呢？这个可能就需要不断的劝哈，想各种。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家长说，这是咱们一个通过家庭教育，另外一个通过我们学校的幼儿园的教育。通过家庭教育呢，首先呢，咱们父母呢应该是作为一个安全的典范，父母呢应该遵守规则，要系安全带，让孩子呢知道这个是他的父母有自己的座，让孩子有专门的座。然后呢，咱们呢，孩子呢，最好是要从小就是越早使用越好，让他习惯于这个安全带。 可以跟幼儿园老师商量商量，赶明你们也搞一些走进幼儿园、走进学校，对吧？ 开展一些活动， 是吧？ 孩子之间的同伴教育，互相。 因为是这样，很多孩子在家里边不听家长话，但是在幼儿园是非常听老师的话的。 对，我们通过幼儿园老师，我们通过孩子说，我都坐着座椅来，这他都坐座椅，我怎么没坐呀？我家里也有座椅。对吧？还有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有院的家长孩子反映，就我的座椅送给别人了。然后呢，最后他一听，哎呀，座椅是多么重要，他有点意思，就是我还想把这个座椅再 要回来。孩子其实有很多的天性哈，这个大家在做安全教育的时候，可以利用这种天性哈，跟孩子沟通一下，也是为了孩子好。关键作为家长，应该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 了。家长意识一定要提高，这个安全这个问题呢，是不能随便妥协。 安全座椅还有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不同品牌可能感觉感受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定让孩子试试试试哈。另外千万千万不要想一劳永逸啊，就是我从小从妇产医院出来，我给他买了一个，你还指望他能上小学还使，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笔不能够节约的一些投资啊。这个尽管可以在还好这个国家强制标准3C 之后，可能有些牌子是因为设计功能上面的问题哈，这可能稍微贵一些，但是有些只能达到标准， 达到标准就应该都没有， 都没问题，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齐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了有关儿童安全座椅的情况。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关注啊，这个家里边人最小的宝宝的这个安全，千万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该买一定得买。好了，非常感谢齐坤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彷徨，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抽烟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生意已经失去自由，事业辉煌，有身体的健康，哪个重要自己衡量，健康是福。